住在雨里面， 听到这首歌曲呢，来自陶晶莹，叫做离开我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继续来听一下巫启贤。巫启贤从80年代步入歌坛，到现在呢，发行的个人精选和合集呢，大概有40张专辑。来听听看他演艺生涯当中的巅峰时期发行的这一张专辑，叫做《红尘来去一场梦》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这个小节呢，继续来跟你分享一下古巨基这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小指》，一起来听听看。 抱着你头发也就位，潮汐不停的身体，我的胸不自觉已经是。是谁又伤痛了你，撞着你白根的红眼睛，你要我勾勾小指，说不管会经过多少事，我能永远这样子，想抓住你所有心思，却只握住你的小指，听你说着他的故事，不知怎么我竟想着感谢他伤你如此，想抓住你所有心思，却只握住你的小指，这你是天给的恩赐，不管经过多少故事，我会永远这样子。 听到的歌曲呢，来自古巨基，叫做《小指》。接下来呢，继续来回味一下陈慧娴的声音。从一鸣惊人的作品《逝去的诺言》、《玻璃窗的爱》，到开始走红的《跳舞街》，再到大红特红的那一首《天天阙歌》《夜机》，陈慧娴一路呢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歌曲，并且呢最终是站到了属于她的事业巅峰。来回味一下这首来自陈慧娴的走红歌曲，叫做《玻璃窗的爱》。 今天能共你一起爱你，如此 眼神容易让我心发烫，走近你又害怕自己受伤，离开又担心你会将我遗忘，失去的总是比付出的还要多，爱上你不知不觉的发了疯，所有的寂寞男人的孤独都被你点，藏在心的地方，让我对爱从此不再痴心妄想，一副面具一辈子的伪装，一颗心拒绝再为情所伤，爱到天荒纵然让人难以抵挡，愿今世情灭了你又会怎么想，守不住自己灵魂的人全都一样，仓皇的痴情正面临逃亡，说不在乎是假装，谁心甘情愿负担重罪，不舍的痛不可原谅，无情的心已被爱过灼伤，仓皇的痴情正面临逃亡，只能不断的伪装，直到剥落了心伤，失去了爱的梦不再痴心

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这一小节呢，继续来听听看杜德伟这一首歌曲呢，来自杜德伟，叫做《把你藏起来》。 爱游荡，爱像星空为你亮起来。你的笑像一种魔法，把夜变成海。我又很有爱，守在岸边等待。夜色越美，我越难挨，心跳越厉害。回来，好想把你藏起来，藏在胸前的口袋，把你暖暖的融化，你就再也离不开。我要把你藏起来，永远呵护这份爱，从此不让别人想，只剩和守在岸边等待。夜色越美，我越难挨，心跳越厉害。万一你迷路，怎么回来？好想把你藏起来，藏在胸前的口袋。和我一个人相爱，藏在胸前的口袋，把你暖暖的拥抱，你就再也离不开， 再也离不开。 把你藏起来，你呵护这份爱，这份爱让别人想，只剩和 陶喆歌迷的心目当中呢，陶喆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呢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，而当中呢这一首歌曲《流沙》呢是一首非常讨好的情歌，里面可以听到呢干净的吉他、口琴和手鼓，再加上上口的旋律呢非常的好听。这一首歌来自陶喆，叫做《流沙》，一起来听听看。 并不是真的路过而已，也不是真的不会想你，全都不是真的， 好像流沙，我不挣扎，随他去吧，我不害怕，因爱情好像流沙，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。 Oh baby 让我这样吧，想你全都不是真的，是骗自己，其实还爱你，爱着你，我以为我早想清楚，不由自主恍恍惚惚又走回头路，再看一眼有过的幸福，爱情好像流沙，我不说话，我等待黑暗泪能落下，爱情好像流沙，明知该躲他无法自拔，是我太傻， 我还是会唱流沙。 那那那那那那，是一再的错，一再的错，不要我，我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走向流沙，爱情好像流沙，我不挣扎。随他去吧，我不害怕，爱情好像流沙，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。 Oh baby 让我这样吧， 想睡着，躺着想思考，神魂颠倒，感情太单调，竟然是烦恼，如何是好？也许那阵风雨化解满地黯然神伤的困扰、yeah、可以自己那颗浑浑噩噩失去了烈火激情的胆囊，吹风就感冒，淋雨就发烧，有爱就好。我不再逃，空虚日子这一路都在熬，也许爱情就是手留上脚，你绝对想不到我多渴望让生活染上一些颜料，是红尘纷纷乱定

清明夜带走我问候，彩云随着夜而走，要问故人可知否，心中妄想不唯有清明夜带走我问候，彩云追着夜而走。 刚听到的歌曲呢，来自爱戴，叫做《彩云追月》。继续来听听看齐秦。心态成熟的齐秦呢，现在呢更加喜鹊欢愉呢归于平淡。来听听看这张有很大改变的专辑，来自齐秦，叫做《思路》。 思念仿佛弥漫我的思路，而我身在何处？月升是星星探出烟雾，人能仰望就是幸福。谁懂得追寻的孤独，爱是只缥缈虚无，我始终一步一步忘了归途。我不停不停付出，不忘了忘了结束，你值得不哭。昨天太多伤心刻骨，我爱你怎会是盲目。我不断不断陷入，太过太过在乎，想把你留住，看不到爱情的归宿，心永远不会平静，身在何处？月升是星星探出烟雾，人能仰望就是幸福。谁懂得追寻的孤独？爱始终缥缈虚无，我始终一步一步忘了归途。我不停不停付出，我忘了忘了结束，一直等不哭。昨天太多深情刻骨，我爱你怎会是盲目。我不断不断陷入，太过太过在乎，想把你留住，看不到爱情的归宿，心永远不会提议。